钱多多先生所主办的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特别邀请了四位特别来宾参加大赛。这四位来自银河的代表现在已经抵达地球了。哇，这位选手已经等不及了。由于本人是头一次看到真正的外星人，现在心里非常的感动。 那么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主办者钱多多先生，请问钱多多先生，天下第一武道大会是怎样一个大会呢？ 没办法，我的儿子一直要缠着看着比赛。 当， 这是庆祝他十岁生日的礼物啊。 爸爸，外星人真的会过来吗？ 当然了，这可是地球人跟外星人的精彩大决战，爸爸会让你在特别席看个过瘾的。这个世界上只要手上有钱，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啊。 啊，制片，麻烦你说明一下好吧。 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就是坐在这里的世界最有钱的有钱人钱多多先生所出资赞助的史上最伟大的武道大会。这是不分年纪、国籍、职业或是业余，招待世界各地的格斗技名家，请他们在这里放手施展所有看家本领的格斗大赛，得到冠军的人可以得到1亿元奖金，而副奖则是招待优胜者一家人全家做一趟环球温泉之旅呢。 不止如此，大会的优胜者还可以向撒旦先生挑战。撒旦是拯救地球全人类的英雄，也只有我这么有钱的人才能够请得动的英雄啊。胜利者可以向撒旦先生挑战。 哈哈哈哈哈哈！ 地球最强的格斗技超级天才撒旦先生， 想不到大家竟然会认为赛鲁是撒旦先生打倒的。算了。地球が起こって火山を爆発させる、溶けた氷の中に恐竜がいたら玉乗りしこみたいね。 来自全世界各地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武功高手， 正好真正200位。为了得到向人类的英雄撒旦先生挑战的权利，200位选手在8个战斗擂台同时进行预赛，每个擂台各有25位选手在上面做淘汰赛，只有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才可以获得参加准决赛的资格。接着我们来看比赛规则，从擂台上落入海中的，或是打到不省人事的，或是自己投降的选手都算打输。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那就是不可以闹出人命，此外只有武器也算失去资格。 我该找人一起去做环球温泉旅行的。 悟饭，悟饭，加油啊，加油！ 啊，悟饭也来参加了，他不是超级赛亚人吗？ 嘿， 哈！啊，哈！比克也来了，该不会特南克斯也来参加了吧？哎，啊啊！如果是雅姆或天梯饭，我还有点胜算，这下没指望了。 琪琪，想不到你会答应悟饭来参加呢。 悟饭那个孩子一天到晚都在读书，要是因为运动不足而练坏身体，可就得不偿失了。我想偶尔让他出来活动筋骨也不错呀。 哦，原来如此啊，你这个做母亲的还真是用心良苦呢。这次特南克斯回来，他向我报告，他已经在未来世界打倒人造人17号跟18号。我想不如请他来帮个忙，要是比赛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全家做环球温泉旅行一周了。 你怎么叫达尔出来战斗呢？ 他已经完全不行了，自从悟空死了以后就失去战斗意志，每天不知道在发什么呆呢。 嗯，都是因为悟空死了的关系啊。 天机飞加油。 顺便替克林加个油吧。 找不到啊，连一个可爱的女孩子都没有啊。 真是的，龟先生，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不是来看舞蹈大会的吗？ 有什么好看的，反正到最后不是悟饭就是特兰克斯赢啊。不如去寻找穿着低罩杯和梯子裤的新潮女孩比较有意义。找到了。我找到了。 哇，比天下第一武道大会还要盛大耶。 你很想参加吧？不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悟饭跟克南特斯的战斗一定很精彩吧。 哇，好棒啊。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没有想到，连悟饭跟特南克斯都跑来参加了。亏我还向人家借钱搭飞机过来，本来打算趁这个机会赚个1亿元。 雅姆看起来啊，这是一点斗志也没有，真没用。 他知道自己打不赢啊。 是啊，反正他打不过特南克斯的，是打不过悟饭。 出去！出去！ 淘汰！ 这下完了！ 以前爸爸也是这样，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磨练自己的本领的。我绝对不能输给他。 四五百选手通过预赛。特南克斯选手通过预赛。 太过分了。 科林选手通过预赛。 理科选手通过预赛。天津办选手通过。德斯克伊选手、乌德选手、康夫选手通过预赛。 什么？ 撒旦先生，请问您看了预赛以后有何感想呢？ 他们都还很嫩，有待磨练呢。 准决赛由打赢预赛的八位选手一对一格斗。 我的运气太背了，居然遇到比克，真够碎。 准决赛的第一场比赛是孙悟饭选手对抗乌德选手。 搞什么嘛，对手竟然是一个小鬼啊，运气真是够差。喂小鬼，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 是，知道了。 你说什么？居然看不起我，可恶啊。 你招 可恶。 干得好啊悟饭。 准决赛的第二场比赛是特南克斯选手对抗天津办选手。 特南克斯，你要是敢隐藏实力，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知道。 他在空中飞呀、啊！ 我看到的也是这样啊。 济公炮！哈！ 是特技，就像歌舞伎常用的替身，就是那个、那些家伙怎么会跑来参加这种低级的比赛呢？ 哼，没意思。 克斯选手获胜。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 撒旦先生，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呀。 我的肚子突然好痛啊！哎呀，好痛啊，好痛啊！哎呦。 那糟了，制片，快带撒旦先生去医务室啊！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会很快就回来的。好痛，好痛啊！请现在赶快溜才是上上之策呀、啊！古人说君子不敬危险，我可没那么笨。 啊，是撒旦先生！ 撒旦先生！撒旦先生！撒旦先生！ 现在不是出现的时候。 准决赛第三场比赛是克林选手对抗比克选手。 比克这个家伙，他该不会对我使用魔贯光沙炮吧？ 比克叔叔，加油啊！ 那个小子干嘛那么辛苦替比克加油嘛？啊，反正格林一定会被比克整反的呀！ 可恶啊！事到如今，输也要输得漂亮一点。 他居然站着睡起觉来了，哎呦，太可恶了，根本就是目中无人嘛，他把我当傻瓜了，可恶。 我原来还以为这里会有几个厉害的家伙，实力那么差，不跟你们玩了。哼！ 由于比克选手自动放弃比赛，克林选手不战而胜。 太好运了，被我赚到了。 德斯克一选手一下子就获胜了，打进准决赛的四位选手已经正式敲定了。 界王大人，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哎，还不错啊，悟饭啊，他们一路顺利的赢下去了耶。 嘿嘿，跟我预测的完全一样。 真是的，我的徒弟遇上那些强得离谱的怪物，怎么可能打赢呢？太好了，是出口了。太好了。 撒旦先生，医务室是在那个地方。哎，这边是竞技场的出口啊。 没关系，我的毛病是老毛病了。哎呦，好痛啊！我还是去请主治大夫给我看看比较妥当啊。 那么钱先生那里怎么办呢？ 没问题，没问题，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去一下，去一下下，一下下啊，马上就回来了啊。 我怎么觉得背后好像没有桥可以走啊？奇怪，不见了，不见了，桥不见了，怎么不见了？ 撒旦！ 决赛现在已经转移到二号战斗岛的会场去了，现在擂台正在移动当中啊，撒旦先生。 撒旦！ 大会的战斗擂台已经转移到二号战斗岛了，再过不久，四位高手中的高手将在这里做一决战，取得向撒旦先生挑战的权利。 悟饭，你要好好的加油哦。 我觉得好丢脸。 特南克斯，你一定要带妈妈去环球温泉旅行一周哦。 可林啊，人只要尽力就可以了。 现在来说明比赛规则：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特别设有一个通往战斗擂台的隧道，选手以抽签的方式选择隧道，搭上机器前往各个战斗擂台，在那里会有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从东西南北四个银河地区选拔出来。千里迢迢来参加本大会的超级战士在等候着，达到等候在各区域的外星选手以后，搭乘装饰好的直达电梯，第一个回到这个地上中央擂台的选手就是大会光荣的优胜者，可以得到向撒旦先生挑战的权利。这就是会场的整个架构。 可以不必跟悟饭直接作战，搞不好我还有机会拿到冠军哦。嘿嘿，好，我只要第一个回来就算赢了。 决赛开始倒数计时。 加油！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在战斗擂台的战斗状况，请各位观众看大荧幕的转播。 哇哦！啊！啊！ 这里就是我们的战斗擂台吗？ 嘿，嘿，你是我的作战对手吗？今天我连比哥都赢了，可说是气势旺盛呢。你遇到我当对手，只能够说是你运气太背喽。 好可爱哦！ 可是，就算你是女人，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根本就没有招待那些人来呀、啊！我找来的银河战士是撒旦先生训练出来的徒弟，这些人什么时候调换进来的我都不知道啊！ 爸爸， 快出去啊！快走啊！ 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这只是游戏，没必要痛下杀手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到底是谁啊？ 知道我是银河战士还不够吗？ 你想说这是游戏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撒旦先生，这个时候只有依赖你的力量，赶快出来救救大家吧，撒旦先生！ 等一下，我的肚子痛得要命呢、啊。想办法要多拖一些时间，那些少年应该会替我打败外星人的，毕竟他们连赛鲁都有办法打倒了呀。 已经认输了吧？ 去死！ 危机了，没想到波杰克还在。 波杰克， 他是很久很久以前走遍东西南北四个银河，企图一个一个加以破坏，充满邪恶之气的超级大坏蛋呐、啊！ 那不就很像比克大魔王了吗？ 不，他比比克大魔王还要邪恶，他的邪恶之气奇大无比，是个嗜血的疯狂恶魔。所以我们东西南北四个界王才被迫出面，合力把它封印在银河边境的一颗遥远星球上啊！ 封印在银河边境的遥远星球上， 悟空，这都是你的不对。你在跟赛鲁的一战中不顾后果把界王星破坏得乱七八糟，害得我一命呜呼，封印也因而解除。我实在没想到波杰克会拿地球当目标。 可是界王大人，地球还有悟饭在啊。 克林史说，特南克斯，克林史说， 小鬼，地球是个好星球。 这个人好强的战斗力！ 哎呀！这些家伙是他们杀死那四个银河战士的吗？ 不久以前，这颗星球已经属于波杰克大人了。 胡说！ 你们少在那里痴人说梦话。 沃杰克大人在银河是所向无敌， 在美丽的北银河之中号称最棒的地球， 由我们大人支配再适合不过了，反抗他的人死。 你看不起我们？ 不可原谅。 很有一套，不过以你这点程度的战斗力，不管你怎么拼命也赢不了我们的。 情况不大妙啊，悟饭快点生气，让他们知道你真正的实力啊。 见了几个功夫还不错的家伙， 刚才的谢礼，你给我接着吧。 就让我来打倒他吧。 是达尔。 自从悟空死了以后，几乎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爸爸，竟然会在我跟悟饭有危险的时候出来。 出来！ 特兰克斯，我命你来出手。若若若 若，爸爸，你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我说过不准你来出手。 比克叔叔， 不要管我，先去打倒那个家伙，快去。 好。 你的对手是我啊。 悟饭，特兰克斯， 等一下，安全带还没绑好啊！ 看招吧！看我的！ 创造出结界，把你的力量给封印了起来。你越是挣扎的厉害，你的力量就会削弱的越多。 小鬼表现得不错，值得夸奖。 撒旦先生， 你的小命又多活了一些时候。 戒王大人，难道就不能想一个办法吗？ 你就快看到你老爸居住的死后世界了，别忘了跟你老爸一起观赏我们这里的杀人秀吧。 戒王大人， 不行啊，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悟空，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只有你，我绝不原谅。 小鹏。 悟饭，现在你就让他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吧。 爸爸， 悟饭，现在不是你天真的时候，要保护地球的人是你啊。 爸爸， 刚才那一拳是谁打的？ 爸爸还说，你们通通不可原谅。他要我保护这个地球。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居然会败在你手上！ 然后我爸还叫我不可以再天真了，该。 悟饭，干得很好。 悟空，你实在是太乱来了。 嗯，靖王大人，刚才我有做什么事吗？ 那个时候我刚好眨眼睛，所以什么都没看到。 撒旦先生再度拯救地球嘞！我实在很想刺破他的牛皮，这样不是很好吗？他的出现救了我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 结果他就保住了傻瓜世界英雄的招牌了。 爸爸， 不过悟饭，你实在很了不起，比克跟达尔都打不倒的家伙竟然被你一个人打倒了。 不是我一个人，是爸爸。 什么？ 悟空复活了吗？不是了，我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啦！ 你这混蛋啊，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Chica